小熊请客。有一只狐狸，又懒又馋，整天吃饱了睡，睡够了就去偷东西吃，所以谁见了它都讨厌。有一天，它在大树底下睡懒觉，一觉醒来，太阳快下山了，肚子也咕咕叫了。它想到哪儿去弄点东西来吃呢？忽然，他看见小猫咪提着一包点心从身边走过，忙叫起来：“ 小猫咪，小猫咪，你到哪里去？” 小猫咪说：“今天过节，小熊请客，我们到他家去，又吃又玩又唱歌，真呀真快活。”狐狸说：“ 你带我一起去吧。” 小猫咪看看他说：“狐狸狐狸，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，哼，我才不带你去呢。”说着跑掉了。狐狸叹口气又躺下去，忽然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去。狐狸忙叫：“ 小花狗，小花狗，你到哪里去？” 小花狗说：“今天过节，小熊请客，我们到他家去，又吃又玩又唱歌，真呀真快活。” 狐狸说：“你带我一起去吧。” 小花狗看看他说：“狐狸狐狸，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，哼，我才不带你去呢。”说着撒开腿跑掉了。 狐狸刚想走开， 忽然看见小公鸡来了，怀里还抱着一包礼物。狐狸忙站住招呼小公鸡：“ 小公鸡，今天你打扮得那么漂亮，要到哪里去呀？” 小公鸡说：“今天过节，小熊请客，我们到他家去，又吃又玩又唱歌，真呀真快活。”狐狸说：“ 你带我一起去吧，我跟你们一起吃。” 小公鸡白了他一眼说：“ 你就知道吃，自己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，哼，我才不带你去呢。” 说着飞快地跑掉了。狐狸很生气，嘴里骂着：“ 你们都是坏东西，好啊，你们不带我去，我偏要去。到了小熊家，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吞到肚子里，你们等着吧。” 说着舌头舔了舔嘴巴，朝小熊家走去。小熊正在家里忙着呢，他把地扫干净，桌子凳子擦干净，把三盆菜、小鱼、肉骨头、小虫子放在桌子上。忽然听到敲门的声音，小熊忙问：“ 谁呀？”“ 我是小猫咪，我欢迎你，欢迎你。” 小熊把门打开，请小猫咪进来，又把门关好。小猫咪把点心送给小熊， 小熊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也请你吃东西，肉骨头、小虫和小鱼，随便吃点，别客气。” 小猫咪说：“肉骨头、小虫我不爱，小小鱼儿我最喜。”小花猫刚坐下来，小花狗来了，它也带来了礼物送给小熊。 小熊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也请你吃东西，肉骨头、小虫和小鱼，随便吃点儿，别客气。” 小花狗说：“小虫、小鱼我不爱，肉骨头我最欢喜。”这时候，小公鸡也来了，它把礼物送给小熊。 小熊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也请你吃东西，肉骨头、小虫和小鱼，随便吃点儿，别客气。” 小公鸡说：“肉骨头、小鱼我不爱，小小虫儿我最欢喜。”忽然，咚咚咚响，谁在使劲敲门？ 小熊问：“谁呀？” 狐狸在门外大声叫：“ 快开门，我是大狐狸。” 小熊吓了一跳， 哎呀，原来是这个坏东西来了。 狐狸把门敲得更响了，一边敲一边叫， 快开门，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。 小熊、小猫咪、小花狗还有小公鸡凑在一起想办法。小熊说，我盖房子的时候还剩下好些石头，我把石头分给你们，等我一开门，你们就一块拿石头扔它。大家说好。小熊赶快把石头分给了大家。小熊把门打开，狐狸一进门就喊， 快把好吃的东西拿来， 给你给你给你。 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向狐狸扔石头，狐狸抱着头直叫， 哎呀哎呀，痛死我了。 他连忙夹着尾巴跑掉了。大家哈哈大笑，一起唱起歌，跳起舞，玩得真快活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